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Radio 三联花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放，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使用凤凰 FM 一键call in，随时加入三 D 花新闻的互动讨论。这个内地已经多个城市都说这两天已经超过了40度的高温啊，所以说想到大家可能在夏天的话，不管你是在哪里吃饭，都会对这个冰块啊有特别大的需求。但是其实我相信很多细心的朋友就会注意到，其实在餐厅里面的这个冰块啊，它的卫生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你大量的这个产生冰块，这个水本身是不是干净？因为在不干净的水呢，它有的时候做成这个冰块呢不一定啊就看得出来。因此我注意到其实很多细心的朋友呢，在这个外边如果吃饭，特别是当他觉得这个管子不太干净的时候，通常不会要冰块。有的人还有一个发现，觉得有一些餐厅的这个冰块呢可能比它的这个水啊，或者是比自来水，甚至这里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比马桶水啊还要脏。而且这个餐厅呢不是别的餐厅，就是肯德基啊，是大家认为比较干净的一家餐厅。这个发现呢是央视的记者发现。 没错，几天前央视呢有一个财经频道叫做是真的嘛哈，就一个新节目，他们就对暗访，应该算是肯德基啊、真功夫啊、麦当劳在北京崇文门的这个店面，他们就买了一些可食用的冰块，然后就自己去送到北京市理化分析中心去分析。然后呢是按照冷冻饮品卫生标准当中有个微生物的指标规定，就是食用冰块当中的这个菌落总数呢不得超过多少多少，它有一个这个数额。但是呢就发现最后麦当劳呢是已经略高于国家标准，真功夫呢是高了8倍，肯德基呢是高出了9倍。同时呢就送检呢有马桶水，但是其实马桶水大家都说它其实也就是自来水，就发现呢反倒是马桶水的中间这个超标的细菌还没有那三家我们食用的冰块高。大家就懵了，你看你一个标题出来说这几家的冰块比马桶水还脏，大家当然非常担心。然后后来他们这个公关就第一时间就出来表态说这个发生这个事儿我们非常抱歉，但最后呢他们又出来澄清说其实这是一个偶然的污染事件，他们对于整个的这个冰块的行业可能不会说非常大的影响。 冰块的行业， 冰块的这个加冰制冰 行业对，我觉得这个首先说央视这条新闻啊，它这个叫是真的吗？就是不太有点区别于央视以前的节目， 有一点脱口秀的味道。我印象中黄西就是这个美国给总统说这个脱口秀的这个华人回过国来，好像做一个节目就叫是真的。 对，他这个题目就标题就很娱乐化，有点像台湾的这个风格。而且你看，其实央视以前，比方说他的这个新闻，我只可能这个新闻可能只说到超标多少倍，然后他现在加上了一个 标准， 加上了一个这个形象化的让大众好理解的标准，而且他还选的是这么惊悚的一个标准，马桶水。 确实台湾好像有点台湾风格， 就比方说像台湾这个拿一个油条在风里面然后告诉你这个台风有 多，所以这个节目是挺好看的是吧？这个节目的娱乐性然后又有点像那个科学普及的味道。 对对对，有，其实是真的嘛，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包装在很多的科普类的网站都会有。那央视当然出了这个科普新闻之后，就受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李逵就出来了，李逵出来打李鬼。这个果壳网人家算是做是真的吧，这一类东西的这个老本家，人家就发现了，说你这个不科学，你这样做不科学。第一呢，大家想当然的认为马桶水一定是很脏的，但是实际上就是果壳网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说其实很多马桶水它本身是含氯的，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它是跟自来水是一路的， 对， 因此马桶水 只是容器不同而已。 对，你这个容器可能这个杯子确实比较脏，但是这里边的水呢不一定很脏。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朋友去研究了央视的记者这个采样的方法，这确实你要真的做这个科学实验，特别是这种生化的这种实验哈，采样的这个方法得非常小心，你要注意不能够污染你的这个样本。他说你这个采样是从哪儿采来的呢？央视的记者是从我柜台上买来了这么一杯饮料，然后他配了一杯冰啊， 他把这杯冰拿走了。那因此网友就细心的就指出来说，如果说你现在检测出这个冰块菌落超标，它不一定是真的出在冰块的问题上，有可能是出现在杯子里边， 对 不对？ 它的过程中，而且你想，它从它取到这个冰块，跟它到送检的这个过程中，天气炎热，它的保存怎么样，都有可能增加它这个菌落的倍数。 对，他说，实际上你比较科学的验证的方法，应该是从它制冰机上面直接把这个冰块，你然后采取一个，比如说有什么密封的容器啊，或者说你这个本身你这个容器是一个干净的一个容器，然后呢把这个冰块拿去再送检，这个时候检完的这个结果就比较科学。你现在这样检呢，就不一定能够说明真的 问题。所以你们的意思是大家多虑了，这个央视在制造恐慌，这冰块没问题。 也不是，我是觉得他这个下的这个标题就是会有一点点误导性，而且我觉得是每个人对马桶水的认知不一样。像我刚听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小的时候印象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励志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个日本的曾经的麻生太郎内阁，它里面有一个阁员叫野田圣子。 嗯， 然后他这个励志故事就说讲他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进入这个帝国饭店工作。 嗯， 那他的第一份工呢，就是去打扫这个厕所、刷马桶。 嗯， 然后他的前辈，他当时就觉得非常恶心这份工作。他的前辈呢，结果就很自然的就舀起一桶马桶一杯马桶水，然后一饮而尽。 嗯， 然后说你要这个刷马桶要刷到这个程度才行。那从此这个野田圣子就以此作为自己的一个标准，就是即使是再小的工作也可以把它做到最好。 嗯， 后来那就一步步成为日本政坛的一个新星。 嗯， 所以这个故事在我的印象中就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然后在我的感觉里，就是马桶水其实不是那么脏的。 那是在日本，你想在这个在咱们的印象当中，你说要是这个公用厕所，你还别去看它的水，你就一进去那味儿，你就估计受不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段子，他说有人问啊，快餐店的冰块比马桶水还脏，你信不信？有一个段子就说我信。 嗯， 要不然为什么人家叫垃圾食品呢？那喝不喝呢？有人就给你做过一个统计，他说呀，钞票比马桶盖脏780倍， 嗯， 牙刷比马桶脏100倍， 嗯， 但是医生建议什么呢？每次刷牙超过3分钟，每天6分钟，其实你就相当于跪舔马桶10小时。所以你看这种数字，你要怎么去想呢？是吧？ 对，所以这个央视可以连环的以这个马桶水为标准做一系列的节目， 嗯，专门恶心人， 专门恶心人。 你恶心了吗？ 事实上证明这个马桶它不一定真的脏，但这个当然大家可能最后关心的是这个冰块到底有没有问题。 嗯， 那肯德基就出来表示道歉了。那我相信这个不管是杯子有问题还是冰块有问题，它都是出在肯德基这家这个快餐店的，这多半的说明是它有这个不到位的地方。 嗯， 因此呢它这个错误还是必须要承认的。当然这个央视这种取证方法呢，确实有一些这个夸张的嫌疑，我觉得哈。这个很多网友就说，那咱们不信来比一比，这个你去喝一口马桶水，我来吃一口肯德基的冰块，你愿不愿意这么干。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变成了一个网络娱乐的一个话题。而且呢我刚刚开始也说到马桶水哈，也经常被大家拿来作为一个调侃的一个对象。 嗯， 其实你还真别说，马桶水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真的可能是非常干净的。 嗯， 因为它第一，你这马桶如果冲得多的话它这个水流其实流动性非常非常强。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清洁这个维护的好的话，这个马桶水啊，包括你这个如果你杯子下去舀的话，你不要碰到别的什么地方哈。 嗯， 那基本上这个水应该不会太干净。 想象那个画面你还是觉得挺恶心的。算了 咱们在午餐时间说这个话题好吗？ 好，所以这个马桶水，但我觉得这条新闻的最大的发现就是给马桶水证明了。 嗯， 马桶水证明了。以前我还有听到另外一个经典的一个段子是说， 嗯， 有一个爸爸让自己带个3-4岁的小孩说，来给你爹倒杯水。 嗯，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他这个小孩就拿了一杯水来了。然后这个爸爸喝完了以后想，他说这个3-4岁的小孩个子才这么高，他根本够不到家里的厨房啊，所以说他必然舀的是马桶水。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如果说你判断到明显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千万不要放手去让别人去做，不然的话呢就做回来一定是这样的后果。这个就想到我最后是觉得有一个特别文学化的一个意象，我就想到那个《百年孤独》的那个开头啊。 嗯， 就许多年以后，我是不知道肯德基餐厅会不会想起自己被央视记者从杯子里舀冰块的那个项目。 好，三点话题我们休息一会儿啊。这个今天从肯德基的这个冰块，我们说到肯德基的这个品牌形象，最近有一个调查呢，发现肯德基这个品牌形象在两个排行榜上都排在了第一位啊！哈，这到底是什么排行榜？我们回来接着说。凤凰 U Radio 三联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咱们今天关注到这个肯德基，肯德基刚说了，它这个冰块啊，被央视的调查节目就发现比这个马桶水要脏，当然可能是比某些马桶水要脏啊。那另外呢，就有一个2013年度的中国消费者外资品牌好感度，这个外资品牌说简单点就是洋品牌啊。那发现呢，在最受欢迎的外国品牌当中，肯德基战胜了麦当劳，拔得头筹，获得最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洋品牌的这个头衔。但是在另外一个，咱们说有红白榜哈，在另外一个榜上面，在最不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就最讨厌的这个牌子，肯德基也是排名第一，排名为最受嫌弃的品牌。所以呢，这个肯德基是一个矛盾共同体，这个一方面他受到消费者青睐，一方面呢，估计另外一部分消费者啊，非常的讨厌这个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这个在咱们这儿就特别分裂一个品牌。 对，我觉得就是肯德基，你想想他回顾他这几十年来可能在中国的发展路， 光荣的历史。 对，我记得在我的小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就是二三线城市嘛，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我的小伙伴们谁要是寒暑假去这个北京上海玩，然后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肯德基的这个儿童餐里面的玩具， 不是带回一根鸡腿吧， 没有，带回来那个玩具，然后 大夏天的带回鸡腿该臭了， 代表着说我去有去吃到那些大城市的肯德基。 嗯，对， 这是一个好像是很高档的一种 可以让你小伙伴惊呆的事情。 对对对，真的是。可是目前的你看肯德基它在中国的扩张速度非常之快，它一年可以就是开4200家店。 嗯， 然后所以说它的这个触角已经从我们所谓的以前觉得它是一种这个比较贵的这个餐厅，然后呢现在已经扩展到二三线，可能甚至是一些县城都会有肯德基。 嗯， 对，所以它的这个以前它的这种代表意义就变成了，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有没有肯德基好像成了你城镇化的一种标志。 城镇化这个标志确实，因为肯德基通常它开店啊都是要开在这种大的商场， 对， 或者说这个新的这个商业这个地盘这个楼下， 对， 通常是跟着这种出来。 是有一种意义，好像就是说你这个城市够不够格，要看有没有肯德基跟麦当劳，曾经 是 这个样子的。 倒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真的是对肯德基又爱又恨，可能你说你统计的那些主要来源，我估计是家长的看法。你说它的营养和卫生，这当然是存疑的。它这次新闻也不是第一次了，以前麦当劳也报过什么驱虫啊，什么乱七八糟， 一个汉堡放好几年不坏， 速生鸡啊什么的，那好像是肯德基。 对对对对。 但是孩子们，你好像一提到就跟 Cathy 讲的，就也不能说是情节，但至少他那个形象深入人心，就觉得好吃。但是而且欢乐主要是好玩，你去了那个地方。 对， 但是你说卫生营养那些，这当然不在你考虑范围，所以家长他又害怕孩子知道这个，但是又觉得如果不知道吧童年好像少了点什么。 这个肯德基的这个形象哈，肯德基刚在中国大陆开出来的时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星巴克可能在可能三四年前啊，在中国的这种情况，当时都觉得厉害的不得了，这个是高级货。吃一次肯德基那个时候一顿饭可能一个人你要吃的多一点的话可以吃到5-6十块钱，以那个时候的消费力的话是相当 贵 了，相当贵的。然后我还记得肯德基他有一招做的这个特别好，他这个当年是台湾的请范晓萱嘛，唱这个健康歌，唱健康歌。其实这个范晓萱后来我了解到，你看人家其实是现在是你看是一个多功能的才女啊，经常玩摇滚什么的。在她刚出道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像刚咱们听的这个阿雅的这个《错冰进行曲》，是觉得像阿雅这样的是童星，但其实不是。她的这首歌呢，是一个受到餐饮公司去推广，在餐饮公司的资助之下出了这么一首歌，所以就给它定位成了受儿童喜爱的。所以每一家肯德基的门店呢，都会有那么一个小姐姐，在这个带着小朋友在阿姨啊，这在这范晓萱的这个健康歌，这个哇，爱惜到这个，在带着小朋友玩，对不对？然后所有的肯德基最经典的就是它有儿童区，有滑梯， 是， 这个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一代的这个小朋友呢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呢你在家里啊这跟大人一起吃饭你是吃不出这种感觉的，对吧？你跟大人一起吃饭你没法跑来跑去，但是 小伙伴， 对，你没有小伙伴，但是在这个肯德基里面呢经常是肯德基搞那个什么我还印象 还有生日派 对， 对， 生日派对，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市场推广的。我就记得我去肯德基吃饭，然后就看到我这个年纪，我那时候很小，那个小姐姐过来登记你生日，真的会在你生日之前打电话给你。 嗯， 这我相信很多这个家长就是经不住这个小朋友的要求，真的会去肯德基开派。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的小朋友还没有什么派对的这种意识呢， 他的那些品牌呀、形象是打造经营的非常好，弄很多的品牌活动，包括在杭州好像他们会请新人在肯德基里面结婚设宴，你知道吗？ 这个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哎，我也是今天看报纸我才看到，几年前在杭州，后来有人真的去打电话去咨询，他说你们会设那种婚宴吗？他说那个没有，我们只是几对新人在里面，也是给他们打广告，这个一个公关的行为，集体婚礼。 在肯德基里面订集体婚礼，这个。 但是你说现在很多媒体就指责他们什么吧，不卫生。他说，你说那个包放多少年，放多久他都不坏，什么防腐剂之类的，什么油啊，我看到电视，他们真的是拿。从里面买的薯条，他就现场烧给你看，你就看那个油一直往下滴，那个印象我到现在我都挥之不去，以至于我现在每次去他们，我从来不买薯条，你知道吗？就被电视给害的。但实际上有没有这么危害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在香港肯德基有一次，就不是说之前人家卫生一直有问题吗？有一个事儿我都印象特别深，有一个老头他去排队，他要去买餐，然后他说呢，我本来是买的多少只这个鸡翅，后来我不想要这么多鸡翅，你给我拿多了，我想换一个鸡腿。但是呢，那个营业员他说好，他就把他不想吃掉吃不完的这个鸡翅收回来，一说马上扔了，你知道吗？他就没有放回，根本没有人动过的，他就把那个扔了，然后再重新给他拿一根鸡腿。 他要放回去你才该担心。 哎，他说没有，完全没有放回去。但是你在内地看到报道都是说什么什么卫生有问题，其中一项就是说拿回来的然后再放回去，或者油啊是经过多少次的那个重复使用也不换的。他那一项动作我就觉得哇，你又觉得浪费吧，但又觉得哎，好像 是应该这样， 好像是应该这样做 啊， 是不是？ 他的这个店面的形象宣传给你留下非常深刻 的， 对，所以你这个是对你 其实是有 正面 的 影响哈、那我就说，那讨厌肯德基的人讨厌他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跟 光讨厌他这个不卫生，或者说不安全。我觉得肯德基的卫生条件虽然 说垃圾食品吧， 是它是可能有冰块是有，但是比起很多这个地沟油的这种小吃摊来说，它相当干净了。 但是我刚才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城镇化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好像是LV 是奢侈品，可是当满大街都是 LV 的时候，曾经用 LV 的那些人就会开始讨厌 LV、所以肯德基也是一样，当现在连中小城市、甚至是县城都有肯德基的时候、可能一些大城市的人都会去比较就觉得肯德基是一个不上档次的餐饮品牌，而且像我之前有看到， 但不上档次你有必要讨厌它吗？ 但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就是是教你怎样在你去旅行的时候，怎样在地去找到最地道的小吃。那它里面就有一个给你的建议是说，如果你去到二三线城市，你千万不要用大众点评。为什么呢？因为大众点评排名前两位的有可能是肯德基或者是必胜客。 哦， 对，所以这是大家的一个不同的消费习惯的一个问题。还有我觉得就是肯德基特别讽刺的一点，就是它出了这个冰块的新闻的时候，其实七月份是他们刚刚结束一个所谓的肯德基在全国的一个雷霆行动。那这个雷霆行动是干嘛呢？就是向大家推广说我们的用的鸡是非常健康的，不是复生鸡。结果就出了 鸡健康了，冰块不健康 了。对 啊，这个也是按下葫芦弹起瓢。我在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暑假我在肯德基打过两个月的工， 卖过鸡， 每个小时几块钱。 每个小时反正挺低的，跟奴隶没什么区别。但是它是法定的最低工资线以上啊。但是呢，我就有一个印象，我当时对肯德基特别佩服。我觉得就是一家店啊，它杭州比如说有很多家肯德基，每家店都遵照一样一模一样的操作流程。到什么程度？你这个你刚刚说薯条嘛，我那时候就专门炸薯条， 真的 拿那个铲子翻薯条左右翻几下，包括盐。你顺时针逆时针撒几圈、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我就跟一个机器人在那边，每天我做什么动作，包括我这个 就差给我规定你几步几步得走到什么位置、嗯、我每一个动作都是有人规定好的， 然后几秒钟什么就严格， 对，包括你的这个操作的流程，你应该先干什么、嗯、再干什么，这个几分钟之后再回到什么地方，你就是在那边呢，这个有的时候很累，但是呢、嗯、你不用太动脑子，太动脑子就基本上就是跟一个模式化，所以我当时非常佩服的就是这个肯德基他这一套管理的这套方法，他任何的一个我那个时候才高中毕业， 嗯， 我才高中毕业，那个他也没有要求我什么，然后就跟所有人一样，也没有什么学历的要求，你就进去，然后每个人干的事儿，最后干出来效果都差不多。 哎，那说实话，卫生吗？到底你在厨房后面看到什么呀？ 卫生的话是这样哈，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嗯，我没有观察到特别不卫生的情况。嗯、那我然后，但我倒是发现一点，就是可能就那个盘子啊，以前呢。嗯，就是有些人看到那张纸呢，习惯就会把那个鸡块什么的就会直接 放 在那个 上 面。 是， 我以前也以为那个纸是干净的。后来呢，我自己就开始收人家盘子嘛。然后我发现我们那操作流程呢，其实那个盘子它不一定是干净的，但是也。但是你仔细研究了会发现那张电餐纸上会写着一行小字， 对，他有告诉你 说不要把食物放在这张纸上、嗯、所以呢你要说大的问题我是没有看到过，但是你要说绝对100%像医院那样这个干净啊、嗯、或者说这个五星酒店的标准我想也达 不 到，但关键是我觉得它非常有章法，比如说厕所、 嗯、 厕所肯德基的厕所麦当劳的厕所不管在什么旅游的城市、嗯、它一定是游客最、嗯、这个 常用的公共 最常用的免费、 嗯、 而且呢一定是比较干净的，就这个我觉得是从一个厕所、嗯、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他这管理的这个素质， 所以你看这美国大爷真是厉害、 啊、 你看俞敏洪人家还不忘在电影 里 面跟他们致敬是吧，中国合伙人还真的是、 嗯、 哎，你说的这个心态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在哪个城市，我不管是坐火车也好、 嗯、 我在哪个偏远的地方旅行也好、 嗯、 我看到那个存在我心里可能会有点踏实， 嗯， 你觉得这是文明地区？ 没有，你说当地那些小吃啊，是什么地道的一些餐饮，我可能会不放心 啊。 但我看到他们，我至少知道他们那个标准在哪 啊。哎，这还真是，这个肯德基，你不管是这个东北的还是西南的，这个基本上味道是差不多。 实在找不着吃的，吃肯德基也不会太难吃。 对你基本上你肯定不会有问题，这个确实是很让人放心的一点。从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其实肯德基这个品牌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就觉得刚才正好是Vincent你自己说到有这个在肯德基打工的经历、 嗯、 可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你看他有这么多是这种兼职的员工， 对， 那他们对于这个企业的标准化流程的重要性和执行度到底是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嗯、这个我当然没有很、嗯、这个很核心的探究啊，但是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就是他基层的员工可能很多是兼职， 对、 嗯、 基层，但是他有餐厅经理这一级别的人就是他的这个骨干的力量、 嗯、 这一批人他的怎么说，在管理流程上包括企业精神上面、 嗯、 企业文化理念上面的就是抓的是很紧的、 嗯、 包括我后来也了解到比如说像肯德基的区域经理的这个待遇和报酬是非常不错的， 但你看具体执行、嗯、具体给我们炸薯条的人是有可能是绝大多数都是兼职员工， 对，但是我是觉得在这样的流程要求下你很难出错， 很难出错， 你想出错都很难，我唯一出的一次错就是把一根薯条甩在我自己手上然后把我自己烫了一下 那你有任何的比方说保险呢、啊、会去保障你的这个， 那个时候还这个倒是哈、嗯、这个可能他的这个劳工的待遇 Cathy 你知道他一直很黑啊、嗯、他就发了一个暗号什么呢，不要去关心他的这个卫生问题，你得关心他的用工， 嗯， 会不会用童工啊？用工标准，你看他一直在试探。 没有，因为我是在想到说他的， 我那时候童工是肯定不算，但是好像保险也没有。 对，因为我想到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官方回应说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嘛，那就是反映说他的这个不同的分店执行上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 是， 所以我只是想向他了解这个分店的差异而已。 这分明就是那个打坏算盘。 员工的保障哈，这个肯德基的员工这个待遇肯定是不会好、 嗯、 就是基本上是卡着我那个时候的一个观察，就是卡着这个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来，但是呢你要想到肯德基它在全国这么多的店、 嗯、 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是这样。反正我印象中干过最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跟另外一个男员工，我们两个人晚上搬了一整 那感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集装箱的这个鸡块、搬了一晚上、我当时回去以后我就觉得他们有点虐待了童工。 你会不会在那儿打工完你就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吃了，我见太多鸡了、 哎、真是有一段时间我因为老炸薯条， 对，闻见那个油炸的味道， 老炸薯条，老炸薯条炸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就是对所有油炸的东西就敬谢不明了。 但是你跟他工作过、你对这个品牌你会更加忠诚吗？ 我觉得他的干净什么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但是肯德基的问题一般都是出在这个食品安全上、什么苏丹红一号啊，然后什么豆浆粉冲所谓的现磨豆浆啊、 对，当时我在前台、这个我也看不到。 嗨，咱今天说着说着在干嘛呢？ 痛诉我的这个当年的血泪劳工史啊。好，休息会儿。咱们这个刚刚说到这个外国品牌，还有什么外国品牌他们在这个中国都有什么各自的制胜法宝或者说滑铁卢呢？咱们回来接着聊。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零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这个说到了肯德基，好， 咱说点技术的， 咱们说点技术的。最近看了知乎上的一个专题，说有哪些国货它取的这个洋名呢是特别具有这个欺骗性的，他就举出了一个，这个在香港其实挺多的。这个有一个家化的一个品牌叫做威露士，威露士的这个牌子的名称是英文的 W A L C H， 像德国牌子， 对，有点像这个 wash 啊，或者说让人想，反正这个名字看上去是像一个洋牌子，但其实呢，它是一个广州的一个牌子，但它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就是以假乱真，以假乱真。然后还有另外的呢，这个大家可以想到的华伦天奴， 华伦天奴是大陆的， 它有真的， 对对，有真的华伦 天奴， 但是在你在。大部分在大陆看到的华伦天奴呢都是国产的， 都是国产， 还有包括这个鳄鱼，有特别特别多的鳄鱼，各种形状的鳄鱼， 嘴往左往右的，就是有点 尾巴翘起来不翘起来，嘴巴这个头抬起来不抬起来的，还有包括这个之前比较有名的这个达芬奇家具，达芬奇家具呢就是典型的这个出境一日游，它技术上的一个外国的产品。因此呢，这个外国品牌你看在中国哈，这个经营了很多年之后呢，从一开始这个外国品牌意味着好，贵啊，或者有面子。那现在呢，其实大家对外国品牌也开始进行一些这个区分，或者进行一些这个挑剔。其中呢，就有一部分牌子，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红黑榜里面啊，有一部分外国牌子，虽然说它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洋品牌，比如说吉野家。吉野家这个包括还有一个好伦哥， 对， 这两个牌子呢就开始经常出现在中国消费者不喜欢的或者说讨厌的这个牌子的这个榜上。因此就让人去想，你说什么样的外国品牌在中国啊能够去这个制胜呢？我们就这个是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BBC 这里就做出了一个专门的报道，叫做外国品牌在华制胜秘籍。它其中啊，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它要外国品牌在中国成功最大的一点，它要抓住中国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呢，其中年纪是比较轻的，就是其实相对这个外国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在中国你抓住年轻人的心，就基本上可以取得成功。 对，我觉得这就跟几十年以前就是洋品牌刚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非常不一样了。像那个时候洋品牌在中国打广告，他们最初选择的媒体是什么？是人民日报，因为他们知道最有消费力的那一群人是人民日报的读者。对，但现在这可能他们的目标消费群体就开始变得比较年轻化。 周立波的当年的这个段子说，在家家户户才刚刚开始有彩色电视机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那个万宝路的那个广告啊，那个是国内买不到万宝路的香烟的，但是就是不断的给你播这个广告，所有人都这个对万宝路这个品牌产生了这个忠诚度。我买不到，但是我经常看到这个广告，然后又而且后面都是那个香港的，其实是香港的那个万宝路广告，是广东话的配音。 对， 然后大家 更加觉得洋气了， 更加觉得洋气了。所以说这个万宝路就一直 这个真的是跟广告密不可分。你说当年雀巢进来的时候，他就一句味道好极了，中国没有这样打广告的 啊， 是不是？这还非常正式的，就那种喊口号，非常宣传式的。但我就说出一句人话，叫做味道好极了，你看就火了。肯德基我印象当中是80年代，是87年吧，就进入中国，应该是中国第一家西式的连锁快餐厅， 是吧？ 你说现在真的是，如果从品牌的经营角度来看，他们最重要的是培养你对品牌的情感，所以你看这种年代久远的品牌真的是不容易在中国 发展。之前我看马云的一些报道，就说他们作为民企哈，作为民营企业家，在你们杭州就有记者去跟杭州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型的企业家去聊天，然后他们就说一个心声，就问他，他说你的那个企业现在发展不错，你将来有没有想过去开到全国啊，什么走向世界，搞连锁什么的？他说嗨，做那么大干嘛呢？又危险又辛苦。然后他说中国的经商环境，你以为？他说我未必我需要做出这么样的规模，这么大的规模累的是自己。哎，对，你看现在洋品牌，有的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做得太好呢，还是得罪了什么人。就好像所谓的标题不是特别爱起什么洋品牌，要不然欺负中国人，要不然就是中国人欺负洋品牌，你就总觉得好像是中国人 对立面。还有洋品牌双重标准是我们特别常见的。 对， 还有我就是觉得我有的时候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洋品牌在中国要想混得好，他们到底是突出他们的那个洋味儿，还是想去跟中国人靠近乎？ 对， 这就是肯德基跟他的竞争对手麦当劳两个不同的策略。我觉得麦当劳一直在他的这个过程中是传播美国文化，然后强调自己是一种美国味， 包括他的菜单一直都不变， 对， 就一直给你吃巨无霸。 是，可是你看肯德基他就一直有在去做一些在地化的一些改变，比如说早餐有粥啊，有油条啊，豆浆这些东西， 现在有饭了哈。 但是你很难说他们俩谁更成功。 他们就说要立足中国，融入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国外就不容易看得到那么多肯德基。我这个觉得可能大家出国之后经常有的一个发现，说哎，这没有那么多 肯德 基，麦当劳竟然比肯德基多这么多，就很难找到一家肯德基。但在国内呢，你会发现特别的外国人到国内来发现，就发现哎，为什么中国的肯德基那么多，而且肯德基的生意非常好。 还你真的是还说不上一家你说在中国那么成功的做本土的一些餐饮的品牌，你说跟中国人的心理的这样一个不能讲情节吧，但是有一种倾向是有关系的。 美 洋 品牌， 我是觉得你从这个肯德基哈，肯德基同时在红黑榜上上榜，这个你看得出一点，就是说你在中国你必须要选择你要抓哪一部分的消费者，就是这个消费者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不同层次的，你可能有最初的一代的消费者，那么等到你的这个品牌进入二十三线城市了之后呢，你可能就你的第一波的消费者就已经开始对你产生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要么就是我要不可能两全其美，要么就是推出不同针对性的，这个像洗发水一样，洗发水一样，这个你不同的人消费不同的牌子，或者呢我就只抓一下，比如说这个举个例子，爱马仕，爱马仕它就只卖贵的。他我不会去 不卖好的只卖贵的， 对，不卖好的我只卖贵的，他就保持了他原来这个品牌的这个形象。但是刚才樊总这个提到说，这个洋品牌在中国遇到的，你说有的时候目标太大会产生问题。最近的这个葛兰素史克的这个事情，就给大家提出了一个质疑。你说这样的药企，它也是全球性的一家跨国企业，它在中国爆出这样的这个行贿的商业贿赂的丑闻，这里面到底是他入乡随俗了呢，还是他本来就是这样，或者说他在中国只能够靠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成功？ 很多时候中国人是爱相信一套阴谋论的。你说我可能我真的是抓到你把柄了，你受贿啊，就包括一些硬伤，你确实是质量问题嘛。但是我们好像呢有点习惯于就爱把它往民族主义上面去煽动， 经常华洋对立。 哎，对，你一煽动之后呢，这个点击率就上来了嘛，又说对于这个中国品牌你这个不公平啊，对洋品牌又怎么怎么着了，这样一对立的媒体是最赚的其实。但其实根本上你说对于消费者来说有那么大影响吗？也不至于。你关键你别老怪人家洋品牌什么这个品牌形象进得好啊，在中国不公平啊，有什么特权，别怪人家，你先把你自己的质量做得好，就跟奶粉一回事嘛。别老在那攻击人家说垄断啊，又说各种的什么奶源的问题，先你自己是不是问题太多了。 所以这个可能差别就在于你老把这些品牌就给他贴一个标签说这是洋品牌，这样的话你就不能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观察了。 而且特别跟时事有关，你看一到反日这个大游行的时候，日本的品牌一定是最受遭殃的。 反而是好，今天这个三立化新闻哈，咱们关注到在中国的这些洋品牌。那昨天呢其实有另外一个比较振奋的一个消息，咱们国足终于 居然赢了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震惊了。国足昨天这个4-2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行啊，你看这帮人， 很厉害啊，澳大利亚队是这个强队啊。所以我真的昨天我第一反应是说咱们这场比赛花了多少钱啊，但后来但是我现在 比较愿意相信哈，是真的咱们这个知耻而后勇，真的是因为受了前段时间的这个刺激之后的这个触底反弹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足球哈，在夏季通常呢都会有很多世界强队做商业的巡演，曼联队啊就来到了香港红魔，但是呢他们发现这个场地好像跟他们的预期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到处都是泥，你知道吗？而且这几天香港天气确实也不稳定嘛，一直是暴雨时雨时晴的，所以呢就弄了个地呢，他们香港自己的球员就说就跟那个红薯地似的，马铃薯的地，然后你就、而且呢后来那个康文署去捕获他们那个大球场，实在是这样太不太受人待见了，于是呢就弄了很多沙子，上面又铺帆布什么的、但后来发现那个纱布啊，它里面有掺了一些那个什么贝壳的碎片，还有甚至有玻璃，哇，这人家英国人来了一踢球都说我、天哪，这简直是杀人的球场，你说让我们怎么踢嘛、于是呢前几天就有一场比赛，应该是这个周末踢完的，本来正常的足球比赛是90分钟嘛，就缩水了，缩成了80分钟还是多少时间于是你说观众，我是花了钱去看你比赛的， 对， 你本来你说主办方你这个球场就搞得这么的你不是很讨巧，在一个球场这个运动员的表现也让人不满意、大家想发表意见，你们来说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主办方、他需不需要向球迷、向球队甚至向媒体道歉甚至是赔偿、你怎么看 这个？各位可以假设一下，这个你如果是买了这场球票的球迷哈、如果你当然也非常欢迎那些真的买了球票的球迷，你要是对这个比赛场地哈有一点这个意见的话，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这个曼联啊在全世界都是号召力非常的强、但是呢这个再强的队伍你碰上这样坑爹的场地估计也不太行所以说这个90分钟的足球比赛缩水成了80分钟啊，这个不需要你太多年的看球经验你都会发现这个就不专业，这个就不专业。那球迷啊，大家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如果你觉得哈，这个有人应该道歉，或者说这哪里应该怎么可以改进一下的话，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马上回来。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这个香港的球场坏了哈，曼联队来比赛，票已经卖出去了，那怎么办呢？那球还应该踢吗？ 本来是说这个28号就该在香港大球场有一场的公开操练，结果呢，曼联看这个场地实在是太糟糕，就取消了。但是今天晚上呢，依然会跟香港的这个杰志队会再踢一场比赛。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你看大家都觉得这好像是沦为一场笑话了，香港就被大家耻笑，连一个球场你都找不到一块像样的，还把这么多的英超劲旅给请过来，是不是应该跟球迷、球队甚至媒体道歉？以至于赔偿。来听一下第一位听众严先生的看法。 好，咱们来听一下严先生。严先生啊，丛先生， 丛先生， 丛先生，你好。 是，你好。 哎，你好，您会去看这场曼联的比赛吗？ 我不会去。 您不会去哈？那您会觉得这样的比赛他最后缩水十分钟有违反最近的这个商品条例的嫌疑吗？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太计较这十分钟。为什么？因为英国他们曼联来香港比赛毕竟是表演的成分比较大，他需要考虑自己本身球员的安全各方面的考量。比如说场地太差的话，他要求提早十分钟也是很正常的。再说你在国外看很多比赛，突然间大雨了，或者是因为球员发生冲突，或者是球迷发生暴乱了，很多球赛都是赛了一半就终止了。那你也没看到说大会说球票有退跟球迷有退款的这个规定，所以说我觉得球迷没有必要去要求大会去很计较去争取这个退款。 算了是吧？你觉得？ 次我觉得这应该就算了吧， 算了，反正也就十分钟。 嗯， 对， 好， 谢谢你这位香港的丛先生， 丛先生 非常的宽容大度啊。算了，我几百块钱没事儿，反正只要看到这个一睹他们那个帅气的笑貌，估计就 OK 了。 球迷的这个心理，广东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你好。 哎，谢先生，您觉得这个比赛缩水十分钟是一个大问题吗？ 我能不能谈两点好啊？第一点是，作为在香港那个民众啊，跟公民意识的时候比大陆的那个人的时候呢，那个好得多。所以说，站在这个香港的民众来说，他会那个对那个这种情况是表示极大的不满。如果是香港政府在这个问题能够给香港民众的时候一个恰当的那个道歉，或者是那个允许他们重新呢、免费的时候观看这个。星期一的比赛，可能会观众球迷观众的链和那个球队的链接 啊。好的， 好，谢谢你这位广东的朋友。 谢谢广东的谢先生。谢先生说两点，第一啊，这个公民意识，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呢，香港这个主办方应该赔偿球迷一场比赛， 再赔一场，不过估计这个合约不允许，切得很死 啊。 之前说要推迟还是取消比赛， 再赔一场，我的问题是再赔一场还得在这个球场踢啊。对，好，这个广东的吴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曼联队在香港遇到的这个怎么说呢，怪事儿 啊？首先吧，我觉得香港大球场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标建筑吧，我觉得想不明白为什么最近变成这样子了呢。在我们广东人的眼里，香港应该是特别是大球场在这样的地方应该设施是很完善的才对，这是第一点哈。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已经来了，踢了80分钟，又何必就在那10分钟呢？ 也是。 为什么不把那10分钟给踢完了呢？反正他们在场上也没有很积极，过一会儿也就过了。 哎，这倒是。 第三点， 你说。 第三点呢，就是刚才有听众说，有外国有些比赛大雨啊怎么的就终止了，但是人家后来是会补上的呀。 对，网球比赛如果下雨的话，它只是暂停而已哈。 对啊，对啊，人家会补上的，那你把十分钟给人家补回来啊？我觉得是应该道歉，而且应该赔偿才能够。才是合适的做法，我觉得。 应该由谁来道歉，谁来赔偿？你觉得？ 肯定不是曼联道歉。 主办方。我听着好像曼联来赔偿。你都踢了80分钟，再踢10分钟怎么样？ 好，谢谢吴先生啊！哎，这倒提醒了我，我也经常去踢球。这个如果场地不行的话，你要么就是踢，要么就是不踢， 是吧？ 踢了80分钟跟踢90分钟，这个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倒是。 这个十分钟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呢？感觉上好一点。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广， 先生 还有段先生， 先生 这10分钟差在什么地方？ 段先生你好。 你好。 哎，刚才这个吴先生说的这个80分钟跟90分钟它没有区别，您同意吗？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嘛。 哦。 因为我们是出钱来看90分钟的比赛，如果您改变了的话，你至少要说明一下嘛。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约定是90分钟。然后您给我80分钟，当然由于球队的考虑球员的原因，他是觉得80分钟可以保护球员，但是考虑我们球迷的原因呢，他没考虑到啊。 是， 既然是一个观赏性的比赛，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补偿的一些措施。如果时间缩短了的话，可以那种激烈的对抗缩短了的话，我们可以表演一些那个一些环节给球迷互动一下， 表演颠个球啊什么的， 颠个球什么的，球员来一个拿大顶什么的。 比如说互动一下，表演一些花式的一些，对抗性不是很强的，你至少要给球迷一个交代嘛， 对 吧？ 对，段先生这也不失为一招。我最后十分钟，大家可以不踢的，我们一起，比如说叠个人墙啊。 这太儿戏了吧？你说是来看这个小丑表演，还是来看，真的是看这个劲旅踢球？ 那关键我觉得跟这个比赛的性质啊，它说到底是一场商业比赛，这个人家说实话就是来亚洲捞金的，那 本身比赛结果也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所以说九十分钟跟八十分钟也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估计很多球迷还是会失望的吧？你说我们是想看你们高水平的发挥啊，不是看现在大家都只为了赚钱。你说主办方也没有为这个好好的球队着想，球队呢好像也没有好好为球迷着想，这个做的都不太好。 剩下最后球迷当冤大头。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十分钟搞这个演艺活动啊，如果说可以请到刘德华来唱十分钟的歌的话， 要是小贝在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 跟他老婆一起， 球迷估计就没有意见。 走个秀什么的， 好，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异想天开了哈。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明天见， 再会。